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入了2019年的第六天，新的一年的第六天。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比以往更接近乐园了。但是进入新的一年，你认为这个世界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吗？我们看看圣经在2000年前怎样论及我们所生活这个时代，直到乐园的来到。好，我们看这个预言性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4章12节。因为不法的事增加，大多数人的爱都会冷淡下来。请留意圣经说，我们的这个世代不法的事会大为流行。为什么不法的事会增加呢？经文说，因为人的爱心都冷淡了，人越来越不知道怎样表现爱心。为什么爱心会冷淡下来呢？因为今天人们普遍上正在表现一种品质，就是自私自利的品质。所谓自私的意思，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乐趣和福利，不顾别人。也就是因为人类所表现这种自私自利的精神，使到今天罪行好像洪水一样泛滥。而且每天的新闻我们都看到听到这种自私自利的事或者作为。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去年12月，如果你有看报章，在万劳新村、就发生了一宗血案，对吗？当时两个邻居只是一些不和，但是一天早上，其中一个邻居竟然拿刀追杀另一个邻居的夫妇，把这个女的砍得重伤。而在被伤之后，他们跑去求助，没有人帮助他们。后来跑到一间诊所的保安人员拒绝收留他，然后他企图借停一辆德斯，德斯司机看他血淋淋的，也不敢载他。一段时间里面，竟然没有人打电话给救伤车。结果这个妇女就这样射血过多而死去了。所以当时她丈夫说，假如当时有人马上施以援手，或者尽快打电话给救护车，那么也许他的妻子还有的救。所以这种例子就显示出今天人们的自私的精神。对了，自私的人常常缺乏爱心，但是到头来却让自己受害。所以身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却要在这个不法的世界里面射箭爱心，在一个人人都懂得表现爱的环境里面，你要表现爱也许不难，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不知道表现爱心的世界里，在一个不法的世界里，我们要射箭爱心，那么我们就需要付出努力，而且这样的爱心就显得特别可贵了。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伟大的上帝耶和华跟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射箭爱心。对了，圣经强调耶和华就是表现爱心的最高的典范。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论及耶和华的这个特质，在约翰一书4章8节。好，把你手上的圣经在这翻到约翰一书4章8节。 没有爱心的人就还没有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请问经文说因为上帝就是爱，也就是说上帝就是爱心的化身，所以爱心就是他最伟大的特质。想象一下，他厚赐百物给所有人类，这就充分表明他的爱。而且耶和华爱心最伟大的表现就是他牺牲他的独生子作为人类的赎价，除去我们的罪。还有耶稣基督也完美的效法他的天父，表现了爱这个特质。例如他为人类捐去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在应该效法上帝和基督，在这个不法的世界里设建爱心。那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帮助我们设建爱心呢？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4-8就说明了我们可以怎样设建爱心，所以我们一起读出这组经文，哥林多前书13:4-8，然后我们注意的分析这里所谈到每一个设建爱心的方法。好，把你手上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14:4-8。对不起，13:4-8。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长久忍耐，和蔼可仁慈的，爱不嫉妒，不吹嘘，不自大，不罔顾规矩，不求自己的益利，不轻易动怒，不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不因不义而欢喜，只因真理而高兴。第七，爱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凡事忍耐。第八，爱是永恒的。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好，首先经文谈到爱是长久忍耐。对了，有爱心的人，他们愿意忍受任何的逆境，不计较别人给他们的冒犯。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目的，希望冒犯他人最终会悔改，会得救。还有，这也说爱是和蔼仁慈的。对的，有爱心的人，他们无论受到怎样的不公的对待，或者受到别人的挑衅，他们都不会试图以恶还恶，以牙还牙。反之，他们会继续宽恕那些得罪他的人。还有和蔼仁慈的表现的人，也会常常说一些鼓励或者称赞或者一些美好的话，例如常常会用谢谢、请这样的字。哦，好，接下来又谈到第四节，又谈到爱不嫉妒。的确，有爱心的人，他们不会因为别人受到重用，或者别人享有一些特权，别人有一些成就而嫉妒他们的好记忆，他们不会这样子，反而会为他们高兴，为这样的人祝福。还有第四节也继续说，最后说爱是不吹嘘，不自大。对的，爱有爱心的人，他们不会指望啊，总是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喝彩，所以他们不会喜欢夸耀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成就去贬低别人。所以有爱心人，他们不会自夸自大，他们知道无论自己成就什么事，都是靠着耶和华才能够做到的。有爱心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来到第五节，谈到爱 首先谈到不罔顾规矩。啊，对了，所以有爱心的人，他们不会故意做一些事情啊，令别人或者令弟兄姐妹感到不安，会尽力避免引起误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安排去做。”所以换句话说，有爱心的人，他们也会尽力在外面，在会众外面享有好的名声，他们会留意自己怎样行事为人，以便能够在教外享有好的名声。好，接下来谈到爱不求自己的利益。对了，有爱心人，他们会凡事都按着原则去做，凡事都会以别人的长远福利着想，所以他们不会事事想到自己的益处，或者事事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对的。反之，他们愿意让步。还有第五节也谈到，爱是不轻易动怒。的确，有爱心人他们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发怒，因为烈怒是一种顺应肉体的行为，所以有爱心人不会轻易因为别人所做所行而生气，他们不会过度的注重自己的脸，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脸面。反之，他们也不会太注重自己的感受。还有更重要一点，在第五节说，爱是不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所以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不计算恶事，就是有爱心人，他们不会把别人加给自己的伤害，别人对自己的冒犯都一一的记录下来。为什么要记录下来呢？以便以后还给对方，加在对方身上。哦，有一句中文有一句话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有爱心不会这样做，他们不会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避开对别人怀恨在心。因为我们叫恨，就是爱的反面。哦。还有我们来到第六节，他说不因不义而欢喜。对的，这句话很好，今天的世界，特别世界的娱乐充满许多不义的事，所以有爱心人不会喜欢去观看那些不道德的娱乐书刊、电影、电视。我今天打开手机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视频，所以有爱心人不会去刻意去观赏这样的视频，他们倒会凡事以圣经的真理为乐，凡事受圣经所支配，受真理所支配。好，来到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首先谈到爱能凡事包容。第二，这句话包容也可以被译作遮盖起来，所以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彼得前书四章八节：“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对的，有爱心能够遮盖别人的弱点，能够不在意别人所表现的弱点。换句话说，有爱心人即使受到别人冒犯，他们也不会四处去传扬，四处去张扬，也不会喜欢谈论别人的弱点。好，接下来谈到爱凡事相信。也当我们说凡事相信，表面上看好像是有轻信的意思，很容易相信别人，不是的，有爱情不是容易受到欺骗的， 反之有爱心人，他们会乐于信任别人，未随便怀疑别人的动机。同时我们也会全心信赖耶和华跟他的话语，他的组织，即使有时有一些真理或者组织有一些指示是我们一时不能明白的，但我们也愿意耐心等候。所以这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爱的特质，就是凡事希望。对，因为凡事相信，所以我们凡事希望。对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进入新的一年，因为它是积极的，是乐观的，希望是积极，是乐观的，所以爱是推使我们有积极乐观的看法，对于未来也会推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求上帝赐福，尽力而为。例如我们遭遇不公的对待，我们知道都是暂时的，也前途有希望，我们也会尽力去教导别人学习真理，我们耐心盼望他们会受到上帝圣灵所感动，最后做出进步，成为上帝的子民。对了，爱会推使我们对耶和华的一切应许都满怀希望。因此接下来十三章七节谈到爱凡事忍耐。对了，忍耐是一种力量，在这里它表现出一种超凡的力量，也只有爱才能够使到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凡事忍耐。因为撒旦会力图使我们离弃上帝，世界精神会试图使我们削弱我们对真理的信赖，所以假如我们有爱，我们能够凡事忍耐，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任何考验之下都忍耐到底，谨守对上帝的忠义。所以很贴切的，在这个爱的解释里面，最后以这句话作为总结，第八十三章第八节说，爱是永恒的。的确，爱是至圣之道，爱是永不止息的，是无穷无尽的，是永远长存的。这意味着我们培养爱能够不断地加以改善，不断加以强化，让我们这个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深厚。的确，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时刻射箭的爱心还能够带来什么益处。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出这个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除了这一切之外，还要穿上爱，因为爱能完美的团系维系团结。请经文鼓励我们要穿上爱，因为爱能维持团结。试想象下，假如你有一条线，一条这衣服的线，你一拉就断了，是吗？但假如你把这些线折成一件衣服，你拉得断吗？拉得破吗？拉不破。这说爱能够完美的维系会众的团结，因此我们要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穿上爱。换句话说，你要像这衣服这样一针一线的把爱用爱织成一件爱的衣裳，那么当你穿在身上，别人就能够认出你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因为你有爱心。好，为了讲明，我们可以讲在生活上，在这个不法的世界里面射箭爱心。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总结今天的演讲。有一个叫保罗的人，他在一间修车厂做技工，但有一天修车厂的主管决定号召员工罢工， 要求资方取他们的薪水。但是保罗是一位基督徒，他不可以参与罢工。结果这群罢工的人竟然胜利了，资方决定调整他们的薪水，但是由于保罗不肯跟这个主管合作，结果主管辞退了保罗。所以在得知自己被辞退那一天，保罗还是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手下的工作，最后才打包离开工厂。离开工厂时候正是昏暗的黄昏时刻，天正下着细雨，冷风吹散了他的头发。他一面走一面想，我做的对吗？别的员工都起薪了，我却被解雇了。我回家怎样向我的亲爱的妻子交代呢？他于是坐进了他的老爷车，在车上向上帝做个祷告，开始把车朝回家路加上去。那条路蛮昏暗的，少人会走那条路。那在一个转弯处，他看到一个妇人，一个老妇人在路旁撑着雨伞，他身边就停着一辆 Mercedes-Benz 豪华的房车。他直接告诉他，这个老妇人需要帮助。那么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停下来，要看这个老妇人需要怎样的帮助。老妇人等了半小时都找不到人来帮忙她，突然间看见一个人肮肮脏脏的，头发很凌乱的向她走过来。哇，她去担心了，这个人是不是来打抢的？哇，如果来打抢，我的钱啊钱包就全部给他，再不然就要架走了 Mercedes-Benz， 最重要是保命。但是我们的这个保罗啊，他看到这个老妇人怀疑的眼光，他不介意了。他知道这个人这时候他需要帮忙，他就走向前问他需要怎样帮忙。原来老妇人的车的轮胎爆胎了，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就很快把他爆胎的轮胎给换了，然后把工具收进他的收好，还收在后车厢，然后就要离开。老妇人就告诉保罗，谢谢你的帮忙，你要多少钱开个数目字给我。但是保罗就说，不需要，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假如你真的要报答我，那么改天你遇见需要帮忙的人就帮忙他，请把这份爱不断地传下去。啊，妇人很感激他。好，妇人就开着他的车向前走，前面有一间咖啡店，他又决定去里面喝一杯热咖啡，吃一点东西来稳定一下他的心情。而出来招待他的是一个女士应声，这女士应声很快的出来，拿一条毛巾让他抹干他的身上的雨水，把他雨伞挂好来，然后很亲切的招待这个老妇人，帮他点餐。啊，老妇人看到这个女子，我们就称她为 Sherry 了。哦，这个三十来岁女子，虽然怀孕着，大腹便便，却还是很勤力的招待她。所以老妇人就跟这个妇女、这个女子谈话说：“你什么时候预产期呀？”她说：“不瞒你说，多几天就是我的预产期了。”哇，老妇人说，啊，这时候你还做工啊，你不拿假期在家里待产吗？那么这个妇女就说，因为家里是要用到钱啊，宝宝出生也要用到钱，所以多做一天多一天的钱去准备我的这个宝宝的出生。所以老妇人看到这个女子看来经济不是很好，所以她就突然间想到保罗说的话，遇到你要帮忙的人，请你帮忙他，把这份爱传下去。 于是他有一个主意了，拆完东西付了钱，他就把将一个信封交给了这个夏利，告诉他这是我给你一点点帮助。所以富人离开之后，打开信封里面竟然有1000元的小费，里面还写这张字条：若你要报答我，改天你遇到要帮助的人请帮助他，把这份爱不断的传下去。哇，写的想想这应该是上帝给他的帮助。回到家里，他正准备把这个奇异告诉他丈夫，那丈夫却首先开口说：亲爱的，你跟宝宝要受苦了，因为我被辞退了。但是塞利说：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们这里有1000元，足够我们的宝宝的用品跟住院的费用。所以就解决他们难题了。而不久保罗也找到一份工作了。后来他听闻这间工厂啊，辞退他工厂，因为超支啊，入不敷出，结果倒台了，关门了，甚至没有钱付给员工的遣散费。从这才知道，原来上帝在保护着他，让他提早辞退，还有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好，从这故事你学到什么？只要我们愿意在不法的世界里面设建爱心，上帝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对吗？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设建爱心，这就能够让我们享有很多的福分，因为出于爱心跟慷慨会带来快乐，带给别人快乐，也带给自己快乐。而且设建了爱心的耶和华上帝一定不会忘记他。我们看看这最后经文，希伯来书六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六章第十节，因为上帝是真义的，必不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哦，所以上帝不会忘记我们所显的爱心。所以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不法的世界里面设建爱心，那么就会得到耶和华所应许的永生，最后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里面。谢谢。